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03章，应得之报。哗啦哗啦，肮脏的镣铐在那一排排血迹斑驳的刑具上轻轻摇曳，似有若无的微风卷起阵阵腥臭气息，吹拂过那些匍匐在地的尸体。而在这片被尸臭所充斥的刑场中央，一名肥腻的男子呼哧喘着粗气，脸色铁青的瞪着前方那几道僵持的身影。伴随着凄厉的哀嚎，前方的两道身影应声飞出，砰的一声砸在了旁边僵硬的石壁上，软趴趴的滑落在地。 都是群废物。 肥腻男子瞟了眼被勒断脖子的两名手下，满脸的横肉在愤怒和恐惧之下微微抖了抖，随即一转头指着畏缩不前的剩余几名侍卫大声斥喝道： 还愣着干什么，给老子上啊！一只被拴住的野狗都搞不定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？ 可是马夫大人，他太厉害了，我们没办法靠近他呀。 一名侍卫满脸惊恐地盯着前方，颤颤巍巍地不敢前进。只见一名被拴着右手的年轻男子正吊在中央，低着头一动不动，忽明忽暗的淡黄色光索从男子左手中延伸而出，环绕左右。而在那皮开肉绽的左手腕上，甚至还悬挂着那只被硬扯下来的手铐，股股鲜血顺着满是伤痕的血衣流淌而下，点点滴落在地。而那名男子似乎对此熟视无睹，反而阴沉地冷笑着，仿佛一只等待猎物的野兽。 还要来吗？可以，我不介意再多杀几个。 年轻男子轻笑着，慢慢抬头看向前方的马夫等人，长长的刘海后一双金银一瞳正闪烁着妖异的光芒。 怪物，你明明被四游大人冰封住了脉络，应该用不了能力才对，你到底使用了什么妖法？ 马夫气急败坏地指着刑台上的陆星月大声质问道。 妖法？哼，你以为区区冰封能封印我一辈子吗？ 陆星月冷笑道。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呢，要不是你对我动用私刑取乐，我还没那么快激发气血冲破封印。 你 吃瘪的马夫结结巴巴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但他又很快想到了什么，小眼睛滴溜一转，一副恶毒的面容再次爬上肥腻的丑脸。 呵呵，就算你恢复能力又怎么样，就凭你这副样子根本不可能逃得出这座皇城，就跟你那没用的义父一样。 马夫抬起头挑衅似的看向露出怒容的陆星月，调笑道： 我听说你就是为了找你那下落不明的义父才来我们寨城的，嘿嘿嘿，看来你对九泉寨城历来的规矩完全一无所知啊。 你什么意思？ 陆星月两眼一瞪，咬牙说道： 这么跟你说吧， 咱们九泉寨城本来并不怎么排斥外来的家伙，但一个多世纪前，那个可恨的饕餮来幽冥界大闹了一番，还为了窃取司幽大人的秘密之宝，特意扮成女人接见司幽大人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从那时起，司幽大人便下令封城，任何外来者进城杀无赦。马夫阴笑道，就算你那义父啊之前真的来到过九泉寨城，也早就被宰了，而你竟然还天真的去找司幽大人做交易换情报，呵呵呵，简直幼稚的可笑啊。 胡说，我义父不可能死在这儿。 陆星月怒斥道， 嘿，信不信随你啊，反正你也活不了太久了。 马父盯着陆星月愤怒的表情，扭曲地笑道， 司幽大人很快就能用龙骨钥匙造出新鬼门，带我们回归地界，到时候不仅是你啊，整个人间都将和你那愚蠢的义父一起陪葬，怎么样，开不开心呢？哈 你 话音未落，马夫的嘴巴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狠狠砸中，伴随着飞出去的碎牙，马夫的身躯轰然倒地，只见一只沾血的手铐掉落在地，而掷出这副手铐的赫然便是前方的那名异瞳男子。 闭上你的臭嘴，不许侮辱我义父。 陆星月抬起血肉模糊的左手指着前方的马腹， 再乱说话当心我扒了你的皮。 滚蛋，滚蛋，给我受。 马腹捂着满嘴的血，发疯似的指示着周围的侍卫上前围攻，然而那些畏畏缩缩的侍卫又岂是陆星月的对手，伴随着心一阵的哀嚎，躺倒在地的尸体又多了几具，只是连番的围攻也令陆星月的伤口再次崩裂，在失血的影响之下，陆星月的动作开始渐渐迟缓，视线也变得愈加模糊。在将最后一名侍卫甩出去之后，陆星月终于支撑不住，转头吐了口血，而警戒在他周围的淡黄色光锁也似乎撑到了临界点，最终消散而去。 你饺子终于不行了吧，看你还怎么给我横。 见到陆星月已濒临透支，马夫像是终于抓到了报复机会似的，狞笑着追上前，挥拳打向陆星月的脸。 不是说要扒了我的皮吗？你倒是试试啊，之前联合那死人要耍我，刚才还敢砸我的嘴，这一次新账旧账给你一起算。 马夫发泄似的一拳拳砸向陆星月，而此时的陆星月却已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被鲜血弥漫的视线越来越朦胧，连意识也慢慢变得恍惚，只是在这迷离之间，他却似乎瞥见了一个眼熟的人影，一个本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人影。 你是？ 轰隆一声，巨大的轰鸣突然回荡在空荡的地下刑场，还没等马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便觉自己后颈一紧，紧接着眼前天旋地转，伴随着背后的刺痛和崩裂的碎石，仅仅转瞬之间，马夫便像块肉蛋一样被狠狠地砸进了远处的石墙，白眼一翻 晕了过去。司飞柱，看来之前揍你揍的还不够啊。熟悉的声音从前方忽然响起，陆星月挣扎着抬起头，在掺杂着红光的暗紫色电光中，他看到了一个挺拔的背影站在他跟前，若隐若现的巨爪虚影攀附在眼前这个男人的右手臂之上，凛冽的气势与他印象中那个男子简直判若两人。 江瑶， 陆星月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这名转过身的男子，而不久前此人的暴走仍让他记忆犹新，只是他很快便发现此时的江瑶似乎神志清醒，非但如此，法力貌似还上了一个台阶。 喂，还能动吗？ 江瑶没有理会陆星月惊讶的眼神，而是径自解开了陆星月右手的镣铐，把对方虚弱的身躯从刑台上抱了下来。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 陆星月靠在江瑶肩上无力地说道。 本来想找你算账，不过现在看来是没这必要了。 江瑶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鱼虎毛皮，说的就是你这种笨蛋。 这不，你衣服没找到，倒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 你都听到了？ 嗯，差不多吧。 所以你刚才故意躲在边上看着我被打？ 哼，你之前不也出卖过我？这次咱俩就算扯平了。 江瑶笑了笑，把陆星月背到了背上，起身看向四周。 刚才我把外面网封的守卫摆平了，应该可以争取到一点时间，不过后续增援恐怕很快就会到，这九泉寨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 不行，龙骨钥匙被司庸拿走了，他打算用这钥匙制造新鬼门前往地界，到时候必定生灵涂炭。 陆星月咬着牙，眼中满是悔恨。 龙骨钥匙是我带来幽冥界的，过错在我，我有责任阻止他。 嗯，既然事关地界，看来这事儿不管也得管了。 江瑶思索着，转眼望了眼传来嘈杂声的刑场大门。 我知道司幽在哪儿，我会带你去找他，但在这之前我们得先保住这条命。 说完江瑶便果断扭头，带着陆星月钻入不远处墙上的一道暗门，而内正是先前江瑶闯入的通道。很快两人的身影便没入了暗门的黑暗中，消失不见。 那怪物终于走了，老子脖子都快摔断了。 就在江瑶两人离去后没多久，一道肥腻的身影挣扎着从地上慢慢爬起，只见马夫咬牙切齿地看了眼两人离开的方向，满脸愤恨。 哼，等着吧，老子这就找人，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。 马夫阴险地冷笑着，正要转身走向大门，然而还没走几步，他就忽然感到身体骤然发冷，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如毒蛇般窜至周身，将他整个人瞬间笼罩。扑通一声，马夫无力地跪倒在地，虽然意识保持着清醒，但他却发现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而就在同一时刻， 一个平静而低沉的声音从他背后悄然而至。 哼，看来不管是地界还是幽冥界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垃圾总是至多不少。 马夫惊恐地颤抖着，却说不出半句话来。他只看到自己旁边的地面上悠悠映出了一个斗篷男子的影子，而对方话语中的杀气令他不寒而栗。 放心吧，我没打算要你那肮脏的魂魄，我会给予垃圾最合适的处理方式。 男子冷笑着，伸手凌空一划，只见马夫的小腿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血口，但很快那道细小的血口便开始翻腾起墨色的黑雾，并伴随着青烟沿着腿上的伤口逐渐蔓延，所过之处血肉尽化，连皮肉之下的森森白骨也在毒雾的腐蚀下如蜡烛般滴落，化为浓水。马夫徒劳地张着嘴，外凸的眼睛中血丝遍布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逐渐消肿，却连半声哀嚎都发不出。 痛苦吗？哼，因为化去的不仅仅是你的躯体，也是你那肮脏的魂魄。在毒物侵蚀你大脑前，你会持续的、清晰的感受到这种痛苦。 男子平静地说着，抬头看了眼江瑶两人离去的暗门。 你之前施加在那孩子身上的伤痛也该加倍还回来了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 就是这儿，马夫大人先前就在这儿。 增援的侍卫终于姗姗来迟， 这是 侍卫们茫然无措地站在无人的刑场门口，在满地的尸体中，他们只看到马夫残留的衣物以及旁边一滩诡异的浓水，而马夫的身影则伴随着消散的青烟再无踪迹。